以赛亚书59:7-21，我先请弟兄姐妹弟兄们先念单数，姐妹们念双数，我们弟兄不是太多啊，请大家弟兄大声一点，我们弟兄开始，他们的草和奔跑行啊，他们的基础无故人的血，一年都是罪孽，所经过的都放了没有忘。因此公平追求我们，公义追不上我们，我们希望光明就是黑暗，希望光明就是幽暗。 我们摸索墙壁好像瞎子，我们摸索如同无目之人，我们仰慕半晌如在黄昏一样，我们在黑暗人中像死人一般。 我们嘲笑于穷，爱问于可可，希望公平却是没有，希望救恩却远离我们。 我们的过犯却在你面前增多，罪恶作见证告我们，过犯与我们同在，至于我们罪孽我们都不知道。 这是罪孽不认识耶和华，全去不跟从我们的神，却和平的话心外放野，罪迹处处，并且 公平在耳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在街上 出 道， 正 直也 不 得 记录。诚实修建，一些有些人反对，他是耶和 华很有公平，行 度 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公义扶持自己， 他以公义为鞭长，以救星为头盔，为布手为衣服，以身为外袍。 他以爱人心为臂膀，恼怒他的敌人，暴怒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暴力。 如此，人从耶路之处，就敬畏耶和华的名，敬人出之地，也不敬畏他的拥有。因为草地口上滴流的河水中来，是耶和华之子所居住的。愿神祝福连他和你的弟兄姐妹，跟着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要为这个世界、为这个国家来祷告啊。我们看见在之前的加州啊 ，in California 啊 ，the West Coast。有这个森林大火 ，the forest fire， 然后我们又看见在东岸，美国的东岸啊，北卡、南卡现在是大雨，以至于洪水泛滥，啊，有大火，有洪水，有大雨，啊，然后我们知道在 Oregon， 啊，我们姐妹刚从那边工作回来 ，Oregon 的一个小镇，距离这个波特兰3个小时，啊，叫 Roseburg。啊，上礼拜发生这个校园的枪击案，就在这 community college 里面啊，至少有9个人啊被杀害啊，有许多人受伤啊。这个被杀害的包括这个英文班的这个老师啊，这个 writing class 啊，哦、啊，所以我发现有天灾也有人祸啊。我们在美国好像是叫做水深火热啊，有洪水，有火灾。还有枪击案啊，我不知道各位的美国梦是不是破灭了啊，但是我们看中的不是这个地上的国，我们实在是看中上帝啊，在这地上来啊施行公义啊，像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一样，许多人他们流无辜人的血，我们实在求神来安慰这些家属啊。我们看到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晚上有个烛光晚会，一个祷告会，为这些家属，为这个城镇来祷告，我们也一起来为这个国家来求平安，好，求神在这个当中来啊施行公义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持的，我们看见啊这个幕后的日子到了，有许多的天灾，有许多的人祸，有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啊，有许多啊悲惨的事情在我们身旁来发生。 主帮助我们不要因此我们的心就变得麻木，好像既然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去来看重，不去来关怀。主，我们实在还是为这块地土，这个国家来祷告。我们在这边工作，在这边生活各位的许多的儿女在这边成长，主，我们期待主你在这个国家当中来秉公行义，也让这国家里面的人更多的来依靠神，看见有天灾有人祸，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主的面前，不是在追求我们自己个人的舒适，我们个人的享受，我们个人的成功而已，我们更是来期盼神的公义、怜悯、医治、救赎临到这块土地上。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叫做God's love for the rest of us， 神的爱与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呢 ？The rest of us 常常我们觉得神的爱是否只限于少数人？神只爱那些来到教会的人神只爱那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好像穿着西装来到教会的人那这个系列我们要来看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想上个礼拜有许多弟兄姊妹参加了唐崇荣牧师的三天的布道会，也许你参加了一天或是两天或是三天都很好我们师母帮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至少有28位弟兄姊妹来参加所以超过我们主日聚会一半的人数了那有参加的弟兄姊妹可以向没有参加弟兄姊妹来分享那我们教会也 order 了一份这个 CD 我们之后没有参加弟兄姊妹可以来听那这样的信息实在是非常的宝贵非常重要唐牧师把福音三点最重要的人的尊贵，人是出于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以至于我们尊重生命我们看重每一个人，每一个世上的人，但是我们也看见人是如此的堕落我想这不需要我来解释，你看见我们的环境，你打开包装杂志看见人的堕落，但是我们有一个盼望，我们有一个确据，就是神可以来改变，可以来救赎所以礼拜五晚上我们这边有个团契聚会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来分享我们的收获、学习跟得着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整理你自己可以做个整理不是参加完这个特会之后我们就忘记了，你可以来做个整理在这三天的聚会当中你究竟学到什么，你是否因此更多的认识神，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的作为你是否因此更多的认识人，人的处境，还有这个世界当然我们听讲道不是为别人听的是否更多的认识你自己，你的情况是如何，你是否开始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跟改变刚刚提到了这个 Oregon 这个 Community College 这个校园枪击案，你发现不仅是在校园，在美国你去戏院看电影，甚至你来教堂教会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是每几个月就发生一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频繁。不仅如此这次的枪击案，这个凶手当他进入这个班级，他有注册他叫所有人集合起来，然后他问他什么 Are you a Christian? 如果你是基督徒，他说 You will see God soon, you will go to heaven soon, 然后就杀害了他你会发现这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凶手后来他的部落格说他 hate religion, 他恨恶宗教，恨恶信仰所以他杀害这些同班同学，这些特别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但是你发现的确这是人的堕落。然而我们有希望吗？人可以被改变吗？可以被救赎吗？那这是一个教会这是一个教会我们看见唐牧师是在第三世界所谓开发中国家，在印尼我们看见很多人归主，但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像我们觉得大家已经很进步了，很富有了我们好像不再需要上帝在美国这块地方人心能够被改变吗那这是一个见证这位牧师 他自己啊，从小啊啊就在一个家庭暴力中成长啊，待会会说他的故事哈、啊。然后他们，他的父亲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赌鬼 ，OK OK。后来他回到拉斯维加斯来建立教会哈、啊。我们看这一小段这个他们教会建立的见证哈、啊，然后我们再分享以下的内容哈、啊。我先把灯关掉哈。 2010, we started a new church in the heart of Sin City. It's called Verve. As Christians, we're supposed to be drawing people to Jesus, but what often happens is the exact opposite. Then in 2013, we came up with a new slogan for our church, God for the rest of us. Our attendance grew by 40%.And it wasn't people from other churches. It was unchurched, non-Christians who were coming, drawn by this message that maybe God still had a place for them. My whole life I heard I was going to hell for things that I was doing. I was going to win the millions of dollars that I had lost back, or I was going to kill myself. 12 miles will be a long way to it, eh? But they accept me, it'd be worth it. Some really cool things are happening here. Crazy stories of lives being changed. My mom walked in this room right now, I don't know what she looked like. I've wanted to know Jesus, but I just have never felt accepted. But I felt that the majority of Christians were hypocrites. They don't do things like normal.Churches do here. We're waiting too long. We need to do it now. I just don't see how we can do it. We don't have half of what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that big. But since when has that ever stopped us? Maybe my goals are changing. Still think it's a little bit crazy. I don't think it's crazy enough. Yeah! Wow! Anybody can go to this church? Or? Believe me, anybody can go to this church.If I went to this church, anybody can go. God, thank you for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to perform for others. Everything that's happened to my family and what God has done, I mean, to think that He could love someone like me has really just changed my life. I started thanking them for taking the water and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Hello. I wonder if I can help out and do some cleaning, do some volunteer work. You mean like now? I'm not making this up. I really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God wants me to do. I felt it. And I think today was the day to be saved. God has so much love for you. And I just remember thinking, I never knew that.And I felt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t just opened up a whole new life for me. 这个教会2010年他们到 Las Vegas 建立、教会，他们特别向哪些人传福音、啊、不是向知识分子，不是向中产阶级，是向这些边缘人、啊、这些在赌场里面发牌的这些、这个秀、啊、在摔跤的这些表演者、啊、甚至脱衣舞郎、舞娘、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发现福音可以改变人，福音可以使人经历到上帝的爱。好，所以我在看这段这个内容的时候，我自己很受感动。后来我就买了他的一个小小的福音小册子啊，他们用这个来传福音，来提到神的爱是如何可以来救赎人。好，我们提到我们信仰啊，唐牧师说信仰不是教导啊，我们常常用教导想使人改变，但是信仰是救。拯救，但是神怎么来拯救？神用他的爱来拯救，用爱来使人来挽回。好，那 今天我们的主题提到这个死亡啊，死亡啊，可能有一些待会有一些画面，各位可能让各位不太舒服，但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真实的现象啊，真实的处境，就是人会遇见死亡啊。那我们很熟悉的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就已经告诉我们啊，神吩咐亚当夏娃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怎么样，吃的日子必定死。是，那但是亚当夏娃吃了，他们死了吗？啊，没有马上死。我们知道他们最终 physical 死了，因为他们不能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他们被赶离了伊甸园。但是他们是否在身体死亡之前啊，他们继续过着所谓幸福快乐的日子？刚才各位啊看的这个影片哈，这个作者啊，他就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目前的情况啊。这是一部僵尸电影《Zombie》，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年有许多这样子的电影啊。其实我很不喜欢看这种电影，因为里面就是看到很多残忍的画面，人吃人，血肉淋淋啊。那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影片在北美，在世界都这么受欢迎。但是这一部片子很特别，它前半段跟一般的僵尸片一样啊，这部片叫做 Warm Bodies 啊，体温啊，温暖的身体啊，甚至有些片名翻译成哇，这个僵尸这么帅，僵尸帅哥啊。为什么呢？他前半段跟一般的影片一样啊，提到了好像地球一些不知名的病毒发生，以至于许多人被病毒感染了，变成了僵尸，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他们好像是活着的啊，却是像死了。他们可以行走，可是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为却不像一个人应该有的样式啊。比如说他说他头脑questionable 啊，充满了困惑、疑问、混淆 ，eyes unfocused, mystery 啊，但眼光无神啊 ，lips colorless 啊，灰白的、没有颜色的啊，心我们待会再看的啊 ，stomach 啊，肚子里装了什么啊？因为这些僵尸是出去吃，对不对？他找到活的东西都吃，他肚子里充满了别人啊，人吃人 ，OK， 你会觉得说啊，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太可怕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社会，也许我不用嘴巴去吃人啊，但是你觉得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有权贵者，有权柄者啊，欺压这些贫穷的、软弱的。强盛的大国啊，欺压这些弱小的国家啊，比如说现在发生在叙利亚就是这样子啊，西方世界支持叛军反对阿萨德政权，那东方的强权苏联支持阿萨德政府，所以他轰炸叛军。 OK， 你发现东方西方的强权各支持这个国家里面不同的两方，然后在那边开战，所以叙利亚这2000多万人有1000万人成为难民了啊，有的到附近国家，有的漂洋过海到了欧洲啊。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虽然我们不用我们的牙齿去吃人的肉啊，但是这个世界是极度的不公平，极度的悲惨，极度的充满暴力，充满欺压，极度的没有公平跟公义啊。所以这个人他的心啊，有这个话 waiting for love 啊，他这个心好像没有功能，但是人心在寻求爱，希望得到爱啊。所以这是故事的前半段。所以他情况就好像如今的我们一样啊，亚当夏娃没有死，但是他们好像活着死人一样啊。你我们都是所谓亚当夏娃的后裔后代啊，我们一出生不是出生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就是好像被放逐了，离开了神的家，神的保护一样啊。我们也像这些 walking dead 活的 死人一样。为什么呢？刚才特别提到了11节到12节，我们会经历到一种情感上的死亡。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情感上的死亡？特别当你被别人伤害了，也许是被你的配偶伤害了，被你的父母伤害了，被你最好的朋友伤害了，你刚开始会很气愤或是很悲伤，但是这些事情长久发生，比如说在一个家暴环境生长的孩子，比如说这个作者叫 Venice， 他父亲是个赌鬼，回到家就打他的妈妈，打小孩。有一天他父亲又喝醉酒回来要发作的时候，那这小男孩5岁挡在父亲面前推了他一把，要保护他的母亲。当然我看结果如何了，他父亲就把他拖到墙角狠狠地打了。然后他们家有一个古董的钢琴，是他祖母传给他的母亲，结果这个喝醉酒的赌鬼的父亲就把他这个不仅打了小男孩，也把这个钢琴一脚把他打破，然后他妈妈就非常悲惨的抓住那个破掉的那一块钢琴的这个板子在地上哀嚎。从此以后这个小男孩就说，我再也不要哭泣，我再也不要受伤害。他开始封闭了自己，他情感上已经麻木了，他不再哭，他也不再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历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痛苦，冷战、冷漠、麻木，中文说哀莫大于心死，我们还活着，可是我们心已经死了，我们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这是情感上的死亡。还有呢，我们会经历怎样的死亡？就是一个关系上的死亡。怎样关系上的死亡？当我们被别人所欺骗了，被别人所陷害了，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再也不要跟别人来往了，我再也不要跟别人建立关系了。也许刚刚讲，也许是被你配偶伤害，也许是被你最好的朋友出卖、欺骗。大家开始不再相信身旁的人，你敢相信身旁的人吗？因此我们开始拒绝来往，我们要保持距离，因为我可能会受到伤害，我要疏离，我要退缩，我猜疑，我不再相信任何的人，这是关系上的死亡。那更悲惨的事情就是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以至于我们有一个灵里的一个死亡，这是亚当夏娃，以及我们在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或是我们软弱跌倒转移开神的时候，我们面临一个灵里的死亡。在以弗所书2:1这样说到， Since you are dead because of your disobedience and many sins， 意思说我们死了，我们是死人，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我们的罪犯，我们转移神，我们拒绝神。神愿意来爱你，可是我们却背对他。这边还没有提到我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情感上的死亡，我们关系上的死亡，我们不信任人，因为人的爱是这样子的软弱，这样子的不持久不长久，我们也不再相信有一位上帝，他可以爱我，接纳我，饶恕我。虽然神选择要爱我们，可是我们却把我们的心封闭起来，成为一个拒绝往来户。所以我们好像活着死人一样，在我们遇见肉体的死亡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死了。就好像刚才读的创世纪2:17，我们已经死了。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这些的死亡，那怎么办呢？那这部影片后半段就完全不一样，很有意思。他说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 什么事情会让你感受到你还活着？那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那这个年轻人 这个僵尸帅哥有一次跟他的一群朋友出去要去吃人，结果发现有一个可爱的女孩在那里，他就心动了，他就心跳了啊！电视电影上用一些画面啊，他原本他的心已经死了，开始跳动，所以他决定他不要杀害这个女孩，他要保护她啊，反而不保护这个女孩不被他的这些同伴吃掉啊。那过程就是这样的。后来，他的人性一点一点的恢复。我刚才讲，情感的死亡、关系上的死亡、邻里的死亡，因着他认识这个女孩，因着这个女孩后来也发现他不是僵尸，发现他能够改变。后来这个女孩也爱上了他啊。他说 ，He was dead inside until he met her。他遇见一个真正爱他的人啊。当然，这是后来就变成一个爱情故事、喜剧故事、浪漫故事哈。啊，但是给我看到一个事情，就是一个死人如何得以重生啊，很有意思啊。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幕哈，就是哎，他们两位手牵手在谈恋爱。然后这个男主角心开始跳动，然后其他那些僵尸很惊讶，哎，僵尸也可以谈恋爱吗？结果其他的僵尸也开始心里有跳动 ，OK，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爱竟然也感染了、影响了其他的人，慢慢的恢复了人性，不再做人吃人的事情，而是学习爱人跟被爱啊。当然这就是一个故事了。后来啊，我刚回到刚才这个 Roof 啊，这个 Las Vegas 这个教会的牧师，他就用这个来做了一个 illustration 啊，然后写了这本福音小册子。他就提到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就好像 Walking Dead 啊，我们需要重生。各位刚才读的经文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好，应该从第十五节开始。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他看见这些神的百姓不关心身旁的人，不去为旁边的人代求去救拯救跟帮助，他怎么办呢？神就自己用膀臂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来扶持自己，跟自己亲自来拯救。我们知道人的爱是有限，这只是一个电影，浪漫电影啊。但是我们知道人的爱实在是非常脆弱啊啊！各位进入婚姻就知道，我们人的爱不能24小时陪伴你，也不可能24小时有这个耐心。人的爱很脆弱，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失败的爱啊，不会背叛我们的爱啊。最后这段经文十六节到十九节提到神要击败那个仇敌。我在想这个仇敌究竟是什么啊？如果这仇敌只是撒旦魔鬼，那很容易啊，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的。我在想这个最终的仇敌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什么？胜过了死亡。耶稣的爱，为我们的爱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因罪带来的死亡，这个最大的仇敌死亡被吞灭了，以至于我们得以重生啊！耶稣从十字架上受难、受死、复活，那我们因着同一位圣灵，我们得以重生啊！所以啊，这个 Venice 这个牧师哈，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来 ，Becoming a Christian。It's not about God making a bad person good. It's about God making a dead person alive. 什么意思啊？常常我们以为信仰就只是告诉我们这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让我成为一个好人，行为上的好人，没有错，的确，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能力可以成为一个行为上的好人，但是在这个之前，你必须要先活过来，重生得救，活过来的。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他 他也要使你我从死里复活。那有人说我经历不到神的爱啊，你说神拯救我啊，我经历不到神的爱，怎么办？他看不见上帝，他也经历不到神的爱，怎么办？那你呢？如果你有经历到神的爱，你愿意爱你身旁的人啊？这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一个，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我们身旁人是怎样感受到上帝与他们同在？我们彼此相爱，以及我们愿意爱他们，就好像这个 Venice 这个牧师，他在拉斯维加斯，他是做这些教会不欢迎的人，但是福音可以改变这些人。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看见神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激励我们可以爱身旁的人。当然我们自己爱心不够，我们也需要从神那边得到爱，特别当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透过我们的信心相信接受神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看见世人包括我们自己身体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我们在身旁也许多的死亡发生主啊，我们的盼望在哪里？似乎就落在这个被咒诅的一样这个死亡的咒诅当中。主，我们曾经在情感上死亡，在关系上死亡，我们也远离你，在灵里面死亡。主，你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活过来。当我们认识你之后，主，你也常常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使用其他弟兄姊妹的爱，让我们看见经历到你的爱，也使用我们的爱能够使身旁的一些人，这些好像活着的死人，好像僵尸一样，能够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爱。愿你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今天我们要领圣